有我，我中有你。投入的笑一次，忘了自己。 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